马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布鲁塞尔连环恐袭，比利时检察官起诉三个人，话佢哋涉嫌参与恐怖活动。当地传媒报道，其中一个人是布鲁塞尔机场遇袭前闭路电视影到的白衫男人，同佢同行的另外两人其后引爆身上面的炸弹身亡。报道指，个男人叫做费萨尔，曾经是自由身记者，采访过比利时收容难民的情况。他曾经批评当局在伊斯兰教徒斋戒月嗰阵对难民的安排，又向露宿者和难民鼓吹极端伊斯兰思想。当局估计至少五名疑凶直接涉及布鲁塞尔连环爆炸，两个在机场爆炸中身亡，另一个发动地铁站袭击。第四名疑凶已经被落案起诉恐怖谋杀罪名，而第五名的疑凶相信仍然在逃。比利时连环恐袭原定当地星期日的反抗恐怖主义游行要押后举行，有团体早前发起游行，以示民众团结，不会屈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内政大臣杨邦指出，因为恐袭威胁仍然存在，加上调查需要警力，希望让警方在最佳状态下工作，呼吁民众不要参与星期日的集会，或者将游行集会延期。发起人其后宣布取消星期日的游行集会。今次游行原定以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交易所广场作为起点，目前广场已经成为放置鲜花悼念死者的地方。智利出现首宗本地感染寨卡病毒个案，当地卫生部说46岁女患者是经由性接触受到感染，她的性伴侣最近到海地的时候染上寨卡病毒，回国之后和女患者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智利目前10宗确诊的寨卡个案都是从外地输入。美国阿拉巴马州东南部有医疗直升机失事，机上四个人全部身亡，包括三名机员和一名病人。事发当地星期六凌晨12点几，当时直升机正是接载一名脚部受伤并且昏迷的病人到医院，期间失事在树林内坠毁。搜查人员去到朝早大约7点发现直升机的残骸，当局正是调查失事的原因。睇埋天气预测，系阳光充沛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和暖。本周中期渐转潮湿有雾。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7%。呢次新闻同天气简报完毕。 视听新力量。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验证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卡言。 早晨啊，师傅，早晨， 早晨啊，早晨，师傅。 又 一个礼 拜好快啊， 冇错啊， 好快啊。 上个礼拜嘅本周大头条咧，师傅就有好多料咧爆俾我哋听众知啦。 系啦，咁啊爆唔晒咁多，呢个礼拜咧又爆多啲。咁啊，另外好多问题喎，听 唔明？系啊，未继续爆料之前咧，不如我哋简单地咧解答翻我哋听众嘅问题，好唔好？嗱，师傅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啦，如果我哋要去旅行嘅时候咧，其中之一个禁忌就系千祈唔好乱咁买一啲佛牌，系咪？ 我哋就有 系啦， 我哋就有听众真系曾经去过泰国旅行，又真系买咗啲佛牌翻嚟，放咗喺屋企。佢就话啦，啊，听完师傅咁讲之后咧，就开始有啲忐忑啦， 担心啦， 系啦，应该点做 咧？其实呢个问题咧就几敏感啊，因为宗教嘅嘢咧，其实见仁见智吓，每个人嘅信仰唔同。但有一样嘢我哋要了解咧，就系泰国咧就系有好多嗰啲佛像咧，我哋分析咧嗰啲佛牌咧，佢点嚟嘅咧？就系嗰啲高僧咧系。过咗世之后咧，佢哋系将嗰啲骨灰咧，就系摆喺个佛牌里边。 哦，系啊， 吓咁咧就变咗咧，睇我哋佛教嘅立场嚟讲咧，就即系话个高僧已经圆寂咧，就唔应该仲有佢嘅灵识咧，系喺佢自己嘅骨灰里边，甚至咧系俾你带住喺身度咧，帮你挡煞咁。咁呢个意念上或者呢个意识上咧，阿美仪就变咗觉得佢唔能够解脱。 系咪啊？即系你土为安咁， 系啦。你譬如你高僧应该就系话你涅槃啦，解脱咧就应该系同大自然融合一齐啦，或者系咁咧就唔应该。譬如话你嘅骨灰咧就攞翻翻嚟，我哋 再留恋呢个尘世间， 我嚟挡煞，或者话嚟帮人哋辟邪咁。咁而且咧就好多嗰啲特别系泰国嘅高僧咧，佢哋生前嘅时候咧都唔系好敢掂女人嘅手嘅。你记唔记得系嗰啲佛牌都系抌俾你 嘅？系啊，唔会掂你。咁你谂问佢啊？如果佢反面噶，佢真系 唔系因为佢嘅意思就系佢哋连掂都唔掂，咁都唔得。咁如果你话佢往生咗，佢哋嘅骨灰摆咗喺个佛牌度，而系俾你女性男喺个身度，我相信嗰样嘢对佢嚟 好似违反咗， 系啦。咁就变咗咧喺泰国，因为咧普遍咧就佢哋都出家嘅，即系普遍佢哋好似上堂读书咁，好多都系会出个家嘅。咁变咗咧就喺个所谓叫高僧或者僧人嗰个嘅厘定，佢系是否有得道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咧，就冇乜标准，咁啊造成咗咧，我哋只可以讲就话，唔系个个佛牌都有事，但系有啲佛牌一定有事，我哋只可以咁样讲。咁咧就好啦，咁如果香港人去嘅时间好不幸系请咗一啲系寄存咗有灵界或者寄存咗有一啲唔干净嘅东西喺身上嘅牌咧，咁啊一定会有呢啲，但系亦有啲可能冇。好嘅，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如果你请咗嗰样嘢翻嚟之后，你觉得嗰样嘢好似周身唔舒服啊，或者成日突然间打冷震啊，或者好冻啊，或者整咗翻嚟之后咧，觉得咧好似有啲唔系好舒服咧，咁似乎你就应该考虑下系咪将嗰样嘢咧系攞走，或者系点样去 dismiss 佢，或者叫做释放佢，我哋叫做系拨遣。专有名词叫拨遣，拨遣嘅意思就系请走佢嘅意思。咁呢个问题就其实想问呢样嘢，就 係 话有一样嘢易请难送嘅，就係话我请咗佢返嚟啦，一个神佬，我哋所谓嘅神佬，或者唔系一个真正嘅神，可能佢寄存咗灵界嘅说话，点样佢请返去走个问题 嚟 讲， 呢个就困难啦，系咪 呢样嘢困难啲，因为本身嚟讲呢，你请咗返嚟嘅时间呢，你有上香啊，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上香嘅时候，其实你系不断去用个香烛去供奉嘅时候呢，由你请返去走嘅时间呢，一般系比较难嘅，咁即系话我哋专业咧就可能即系打个手印啊，念个咒啊就得。咁一般嘅做法咧，我哋咧就会用一张黄色嘅布或者红色嘅布，咁然后咧就将所有嗰啲佛啊，你唔要嘅佛啦，有啲唔系只知泰国嘅，有啲喺请咗一啲翻嚟，佢又唔中意 佛像都有， 系有啲唔中意某一啲嘅所谓法师，或者佢哋认为唔标准嘅法师，系用鸡血嚟开光啊，或者用一啲得意嘅方式去做啊。或者用佢哋宗教啲仪式，但系你事后谂翻唔 系 好中意，嗱呢啲见仁见智嘅啫。咁啊，好啦，因为见仁见智，佢觉得唔接受啦，咁点样咧？通常我哋做法咧就系用黄色嘅布或者红色嘅布，将嗰样嘢咧系包咗落去之后咧，又将佢放咗喺你嘅附近嘅屋村里边嘅嗰啲土地啊，或者啲寺庙啊嘅地方啦，咁啊交翻俾嗰啲庙祝公俾少少钱佢，咁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咁另外一种方法咧，就系包咗之后咧，然后咧就喺上面贴一张心经啦，念一篇心经或者抄一篇心经啦。咁呢个系代表心安理得嘅，亦系代表咗你自己系将嗰样嘢去摆落嚟。咁然后包咗之后咧，就摆咗喺屋企嘅柜桶最下嗰格。 摆屋企又中 最。如果你摆柜屋企其实冇问题噶，因为你包咗之后摆屋企嘅柜桶嘅最下格其实冇问题。 哦、 但如果你个当然你永远人就系话，喂最好甩咗样嘢抌佢咗， 可以远离我少少。 难听啲嚟讲，垃圾桶都算啦，真系。咁我哋礼貌上通常咧就摆喺嗰啲寺庙嘅附近，然后咧就俾封利是俾个庙祝公咧叫佢搞掂。咁当然佢点搞掂我哋唔知啦， 唔知啦。 头先我哋讲嘅方法就系非专业嘅，专业嘅方法咧就要做一个叫拨险嘅行为，拨险嘅行动咧。就是要用莲花，就然后打个手印，就夹住个莲花咧、然后去抛砸嗰个莲花出去咧，然后嗰个佛像里面嘅所有嘅灵界唔知乜嘢啦，会坐喺个莲花上面咧，然后翻去个空间，嗰、那个仪式叫拨险嘅。 边个拨边个险啊？ 拨咪剔手边个拨咯， 拨哦，剔手边个法字个拨，险就系明显个险， 唔呢个险 哦哦，遣返个遣， 遣返个遣 叫拨险啊。咁啊，通常呢个方式又唔可以喺大气层度教大家，但我只可以讲个原理。咁所以既然头先你听都知道咁烦咧，所以请嘅时间咧就不宜咧就审慎 谂清楚先。 咁你而家点解有呢个现象咧？系因为人嘅一般咧。就是觉得自己事唔顺利，各方面唔顺利咧，乜嘢都试匀咧，就不如试埋用呢啲，甚至话有啲请鬼都实。 纹喺身度有啲， 纹喺身度， 纹喺身，或者有啲请鬼咧，大家都听过一个养鬼仔嘅故仔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去东南亚，好容易都会有啲人咧，你会见到一个樽，个樽里边咧系有个公仔度嘅，用啲油嚟养住嘅， 油啊系啊， 用啲油嚟养住。咁其实咧就系、是、嗰、那个仪式就系点样咧，就系嗰啲特别系个 B B 啊，过咗世之后咧，跟住咧就会喺个坟墓嗰度咧，然后就插一支竹。插一支竹，咁嗰支竹咧好得意嘅，佢会咧会自动会生长嘅。嗰啲竹当然系一种好特殊嘅植物嚟嘅。咁一路生长嘅时候咧，佢哋然后就割咗部分出嚟，就挑一个公仔，然后就摆喺个樽度，又用啲油嚟养。咁当然嗰啲油咧，有啲人又传说 系 尸油啊，又咩油 嘅，好恐怖 嘅 佢讲。 咁我咧就曾经咧都遇过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是、我哋睇风水啊，乜嘢都见过。咁我试过去过一个乜新村啊，美乜新村嘅、地方嗰度咧。入去屋咧就睇啦，一睇嘅时间咧，咦，一睇我就知道有料到啦。 系，嗱，美儿， 一入对嘅时间，你喺个大厅嘅位置嗰度，你会见到一间两尺乘八尺嘅房喺个大厅侧边嗰度间咗喺度。咁我想问你啦，两尺乘八尺嘅房瞓唔瞓到？ 呢度两尺瞓唔到啊，啱上四乘八尺 喐啊，系咯， 根本嗰间房咧 系咪杂物房咋？ 唔系，因为嗰间房干干净净咧。咁咧就你会发现咧，逢真呢种房咧，嗰、那个天花你一望你就知道咩料啦。因为天花咧 黑嘅， 系见到有啲香系熏黑咗。 系啊， 咁你已经知道咧，佢当时咧系摆个香炉喺里边噶。咁亦系知道，你知道呢啲房咧。是我哋养鬼仔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好有经验咧。咁啊，个客人咧就话要买呢间屋咧，咁我已经话俾佢听啦。嗱，呢间屋你买唔买系你嘅决定，但系你叫我睇风水咧，我提咗你先。 必须讲俾你听， 就是、上一手嘅人咧系养我鬼仔嘅，咁、你要唔要呢间屋咧？咁佢话：，哎，咁唔好搞啦。咁个原因咧就因为逢亲养鬼仔咧，我哋以前八十年代好早期。嘅入嘅时间入行啊，都问我哋好多师傅啊，喂，养鬼仔个原理喺边度咧？咁佢话我同你讲原理，我同你讲五个字得噶啦，咩嘅咧？扶旺不扶衰 啊！ 解释咩叫扶旺不扶衰？ 即系帮好唔帮坏咯。 即系当你行运嘅时间 咧，佢就帮你咯， 佢就帮你啦。 但我唔行我运嗰阵，佢就 唔帮你之外咧，仲可能会踩你两脚，因为佢本身系阴性嘅，咁变咗佢只可以服从于你，或者服。当你好旺嘅时候，佢咪嚟抽下水咯。但如果你唔旺嘅时间咧，咁你再黐埋个阴性嘅力量咧，咁你只会向下走。咁所以我哋当时咧就八十年入行嘅时候咧，已经嗰啲师傅咧就已经系好快五个字咧已经教识咗我哋。今日就话俾大家听，嗰、个秘密就系叫扶旺不扶衰嘅，咁即系话咧，等于住咧，就是、如果你要掂呢啲灵界嘅嘢咧，去帮助自己行运咧，咁你就有个预算啦。啊，当你旺嘅时间，你自己旺嘅时间，咁佢系扶下你嘅；当你唔掂嘅时间咧，咁佢系对你咧系只会更加系唔好噶。咁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都唔系好敢掂呢啲啦。咁啊，要掂嘅时候，好似头先我所讲嗰个客人咧，系直成上一手嘅人，我都知道系点样嘅，就系、是、不但只系整个房要俾佢嘅灵界住啦，咁而且平时食饭要多对筷子噶。 哎呀， 好多嘢照顾噶， 我见过啊， 系咪 同一个朋友食饭，佢无 端端开多个位， 冇人， 冇人坐噶，但要夹送俾佢咯。 嗯， 哦，你真系见过， 见过，我见过。 所以呢种现象咧，可以话系咧，即系而家社会越嚟越普遍咧。其实当然喺我哋嘅立场咧，系见过好多人出事噶。 嗯， 因为当你个鬼仔养到咁上下嘅时间咧，佢可能会上你身噶。咁变咗咧呢种情况咧，系造成咗你会有灵侵啦，或者有夺舍嘅情况。咁啊，一般嚟讲正常嘅都系唔好搞呢啲啦。咁一阵我哋翻嚟先至继续同大家讲下，系有关于呢一个香港翻身最后冲碟里边嘅三个重要嘅密码啦。呢个非常之重要啦。一阵翻嚟同大家讲下。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 啊！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哇！你做咩着到成只蕉咁啊？ 我学德国人咋，德国人特别中意用黄色嚟装饰佢哋嘅复活节，黄色嘅花、台布、蜡烛、彩蛋等等，我觉得好 warm 啊！ 你就 warm， 我就觉得好残眼啊！ 至于喺香港，我哋会点样庆祝呢？点庆祝都好啦，最紧要就系有家方啊！DBC 数码电台同我李嘉怡都会陪住你过一个充实嘅复活节假期。 同我跟住个男人， 同我跟住个女人， 冇问题。 Target 出咗地铁 ，Roger。 Target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 Target 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Target 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1点到3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三号准时出现。 大屿山发展嘅公众参与活动已经开始，发展建议涵盖嘅空间规划、土地利用、保育、交通基建、康乐、旅游同社会发展，唔单止有利大屿山，仲关系到香港嘅可持续发展。公众参与活动有巡回展览同公众论坛，到4月30号结束，欢迎参与。详情请浏览网页 www.landac.hk。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啦，就嗰个密码啦，个个咧就哇等住，而家今日咧坐喺个收音机旁边等你继续讲呢个密码点样 系啦， 最后通牒啊香港。 系因为香港咧就大家就最关心啦，咁今年咧其实咧同埋明年咧，我都觉得咧系仲系好麻烦下嘅，咁啊就甚至已经话俾大家听咧，系去到2019年嗰年咧，香港咧应该以个八字嚟讲，嗰年系最好。 系 咁2018年咧开始变天啦，咁啊就而家嚟2018咧。仲有成两年，就嚟紧呢两年嘅今年咧，今嘅年劈住个木咧，就系代表住咧系敌人啦，代表住系危机啦。八字上面叫七煞啦，又叫做系伤官见官嘅。 伤官见官 咧就叫奇祸百端。咁所以通常嚟讲咧，呢两年咧，我哋都系比较系担心啲。咁咧就因为美仪啱啱未加入我哋啦，咁佢又好乖，咁啊上个礼拜咧翻屋企做功课，咁我话俾你感动咗。咁啊，于是咧我就话俾你听咧，原来咧香港咧以个八字嚟讲咧，因为佢系生于夏天好热咧，所以佢系好忌火嘅元素。咁喺八字上面咧，原来火嘅元素咧就有三个字，快啲学啦。第一个字咧就个人字，人字咧就逢亲一过咗年咁上下，即系立春咧2月4号到3月8号左右咧，西历咧嗰个月咧叫人月，咁通常嚟讲咧，香港就嗰个月一定出事噶。咁咧就今年一嚟嘅，大家知道啦，就发生咗件事啦，就系一个月噶啦。咁跟住第二个月香港好麻烦嘅咧，就系叫5月，即系嗰只马月啦。 五月 咁咧就通常系指6月8号啊，到7月8号左右，即 系 有啲前有啲后嘅年。 系啊，你上次讲 系啦，咁咧就啱啱答正咗。就是我哋香港嗰个7月1号嗰个 生日 嗰个生日嘅，咁所以换句说嚟讲，每年咧逢亲马月咧。 都麻烦嘅。香港其实系几忌马嘅。咁另外咧，第三个文码咧就叫戌月，就系嗰只九月啦，个农历嘅九月。 系 咁啊，西历咧就系10月8号到11月8号嘅。咁所以差唔多每一年咧，呢三段嘅时间咧，其实咧都系香港最容易出事同埋最麻烦嘅时候。咁所以如果我系香港政府咧，我就一定会即系特别会留意呢三个月咧，我所发生嘅事情噶啦。咁咧就今年咧就当然系更加会出事咧，就喺嗰个农历嘅五月份。因为五月嗰只马咧，系最中意揾一样嘢嚟烧，嗰样嘢就叫庚金。庚金咧就系我哋马骝嗰只嗰个金啊，嗰个金嚟嘅。最中意揾佢嚟烧嘅，揾佢嚟磨嘅。咁啊，一遇到嗰个鸡嗰个月咧，就真系九月份到十月份西历咧， 系 呢一个五月咧又中意攞嚟烧嘅。咁所以逢亲一到呢啲月份咧，我哋八字啊算命嘅人咧，就知道咗啲三个叫关口。是香港人的关口。所以通常这三个月里面呢就是会一定多事的。 一定都要一定了。 是啊，所以我有一个同事呢，他本身呢就跟了我学八字啊，咁呢好得意的，每年一逢这些日子呢，他是教脚即是返去加拿大的啦，即是意思是香港的。 在香港。 不是，他直情惊到不得了，年都惊，年年的三个关口都放假的。 咁开心的， 他原本是同他同人鞠躬咁飞。 因为我教他的嘛，即是作为香港人呢，逢有什么事呢，最好就去外地。休息一段时间，然后翻嚟咧，然后嗰段时间报纸全部唔睇，全部新闻唔知，咁完全都唔知发生咩事，咁可以咧觉得好似日日都系好一，完全冇发生。 好开心咯，佢就 原来你唔睇报纸，同埋你喺个手机度，你唔好睇嗰啲咁嘅新闻，原来呢个世界发生事同唔发生事，原则上系冇分别嘅，即系发生咗，但系你去咗第度，系咪啊？咁你唔当你唔喺现场，你又唔睇报纸，又再冇睇嗰啲电视，点样渲染？你明唔明啊？咁完全你系可以。过关，我呢个同事咧，佢系好惊青嘅，所以每年一到呢三个月咧，佢放假，跟住失踪，就唔知去咗边度。咁于是咧，呢个咧就成为咗咧香港嘅叫做即系最危险嘅密码。咁今年咧都系呢三个关噶啦。咁啊唔系代表阿美仪你嗰段时间放假，都系代表住咧有啲感觉就系、是，咦，师傅计嗰啲日期。到位啦嘛， 咁同埋可以自己留意一下咯， 咁啊要小心啲啦，咁啊所以咧嗱呢个咧就系香港嘅即系翻身嘅最后通牒嘅密码，亦即系呢三个月咧喺今年咧系会有大件事发生啦，咁啊所以咧呢个咧就系我提出嚟嘅，咪根据八字嘅，咁啊林记你今日仲有一个问题又系嗰个观众问嘅， 我哋嘅听众同观众咧心水好清嘅，佢哋记得师傅曾经讲过咧就系话千祈唔好咧乱咁去玩一个游戏，嗱最近十年八年咧就好兴咧就系将自己嘅样咧系变成一个 3D 立体嘅公仔，无论系蛋糕又好啊，公仔啊，或者系一啲装饰品啊都好，咁我哋嘅听众咧就好担心啦，因为佢记起咧，佢曾经就帮个孙咧就做过咁嘅公仔，系啦，佢觉得孙仔好得意啊，咁整个 3D 公仔都好好啊，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咧都几危险下噶。 嗱，首先你要明白咧，真系阿美仪最有兴趣嘅， 系啊， 邪嘅嘢咧系喺热带嘅地方系特别老嚟嘅， 所以就 香港系热地， 系啦， 吓，即系香港、泰国、 南北诶东南亚咯，诶马来西亚、 菲律宾、 菲律宾啊嗰扎， 呢点解会我哋特别八卦同迷信，或者特别呢啲事容易出事咧？系因为热带嘅地方，热带地方系普遍嘅人头脑唔清醒嘅，即系等于我哋，等于我哋发烧咧，发烧系咪瞓喺张床度不断发梦发梦， 唔清醒咯， 系啦。咁其实我哋普遍嚟讲咧，即系喺呢啲热带地方嘅人系唔清醒，好啦，所以就特别容易领灵界。嗱，点解咧？你好热嘅时间，你系咪好容易？遇到一啲冷嘅气流或者一啲湿嘅气流，你好容易将佢吸咗埋嚟。 系啊， 因为你热啊嘛， 因为你热啊嘛，热嘅嘢系咪好容易将冻嘅嘢湿吸埋嚟先？灵界就系湿嘅嘢， 又冻， 所以咪造成咗喺即系南方，亦即系热带嘅地方，系特别容易有呢啲灵界嘅骚扰，同埋特别多呢啲嘢嘅。你喺欧洲或者其他美其他冻嘅地方咧，少听到呢啲嘢。 佢嚟嚟去都系僵尸啫嘛， 佢哋唔多呢啲嘢嘅，系咪啊？咁所以呢个原因咧，造成香港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呢啲地方咧，全部都系特别多呢啲怪怪嘢啦。好啦，头先阿林记所讲啦。就将自己嘅样整一个公仔喺度咧， 我都有好多 咁咧。呢样嘢好简单，嗱，你哋好中意玩呢个游戏，但如果我即刻问你一个问题，你嗰个公仔跌咗落地断咗只手，咁你觉得老唔老礼啊？ 师傅。 梗系唔努力。 我真系好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亲身嘅经历。 快讲嚟听。 你嗰阵时讲俾我听，你再讲俾佢听。 好，曾几何时咧，我就好贪心嘅。咁样咧，就啱啱兴起做 3D 呢一个公仔，我就去做个访问。访问完之后咧，个老板就话：不如我帮你整一个啊。咁我梗系话啊，唔使钱嘅 ，OK 啊，咁样。咁啊，即系整完之后咧，我自己觉得都下一条真系好似好似，眼耳口鼻同埋个发型都好似。咁不过咧，佢只系帮我整咗个头嘅啫，咁就冇身嘅。咁我觉得咁好怪嘅，咁摆边咧冇嚟对住自己个头噶。跟住我就自己去买一个。爸爸公仔咁样啦，咁就拆咗爸爸公仔个头，咁就将自己个头就插咗入去，咁就觉得啊好得意喎，系懒靓啦，咁啊周围摆啦，今日就摆喺自己间房，听日就逼我妈咧就话不如我摆喺个电视机隔篱啊，等你成日见到我啊咁样，系啦，咁啊跟住因为成日搬来搬去嘅，卒之咧佢就。左手咧就松松地啦，变咗，系啦，咁我就觉得，咦，咁好似唔系好靓，咁我就抌埋一边啦。咁然之后咧就不了了之，已经忘记咗呢件事咁滞噶啦。咁然之后我再听翻师傅讲呢样嘢咧，就话，诶，其实可能对我哋有影响噶。我再回想翻我过去嗰六七年。我的左手是莫名其妙地呢是经常有麻痹的感觉，甚至某些手指呢是有时候会动不到的。咁我睇咗好多医生，其实医生都有好多唔同解释、做过好多唔同嘅治疗啊 ,treatment 啊，无补于事。 咁你而家冇啲啊。 咁卒之都好担心。 卒之公仔呢，我即係听完师傅即係上咗咁多堂之后呢、我就揀咗个西南位，因为西南位系代表女主人㗎嘛，我就好矜贵地呢就将佢放咗喺个西南位度，坐咗喺度挨喺一个柜后面，即係希望就算佢只手松下松下呢都唔需要即係硬企喺度呢，有时会摇摇摆摆呀，企得唔稳呀，咁都会跌落嚟㗎嘛，咁就坐咗喺度囉。咁我希望就即係件事会慢慢咁样。 喂，我大件事过你喎、 啊。你点啊？ 你一个啊？我三四个啊有。 咁点呢？ 其实唔系我自己做嘅，系我啲粉丝好锡我。咁佢呢就我嗰年攞呢个最佳女配角呢、就着件红色衫就攞个奖。佢觉得好值得纪念。就做咗好多个呢人形公仔呢，大概六七寸高嗰啲公仔呢。而家我屋企有成三四个喺度啊，有 埋。即 Q 版嘅你。 Q 版嘅我嚟㗎。 咁、 但系会唔会整伤或者整花？ 唔系，暂时即系托赖。 冇事。 我系冇事。好靓咁摆咗喺度嘅，咁咧就我又谂啦，即系我听阿师傅讲嘛，我又话我谂住啊，今年西南位好，咁我咪摆晒西南位咯。 哇，你咁聪明啊！ 你话噶嘛？ 其实个方法咪就系咁咯，但你冇可能咧，即系 保存佢成日都咁靓 嘅。系啦，咁你变咗始终好似多样嘢挂虑啦，同埋多样嘢你控制唔到，而嗰样嘢可能直接影响你嘅运程。 系 咁喺我哋过去咧，曾经试过好多次咧，就系、有人有事嘅时间咧，都好容易喺佢屋企，譬如女性嚟讲咧，喺佢西南方揾到一样嘢咧，原来个样同佢一样，或者系甚至有张相，系甚至系佢个公仔，或者甚至系同佢有关嘅嘢，系竟然同佢个。病有关，所以我成日叫啲人就系话，即系如果你去check 身体 ，check 到个身体个报告唔好咧，嗰份报告书唔好摆喺屋企嘅西南方或者西北方，因为嗰个唔好嘅报告书咧，其实系不断咁重复，会令到你就算医疗好咧，你都会翻去嗰个病嘅。记住，如果系有 check 到唔好嘅嘢咧，嗰张医生嘅报告书系唔好摆喺屋企度，否则说话系会等于一个催旺嘅一个符咒，系、推旺住你嗰样嘢，系啦。咁如果身体健康嗰张就唔怕，咁呢样嘢非常之重要。咁我哋翻嚟再继续讲多啲啊。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咗可以强化治愈能力，仲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嘅体魄？今日下昼四点到四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瑞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嘅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齐为健康打气。 今天星闪闪，剩下我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 享乐回家嘅时间，我会用音乐同你讲故仔。 夜空星星向月儿说，甜蜜是这里爱预告。 无论是新歌推介或者是同你听当年金曲的音乐时光隧道，只要是好歌，我许诺都会同你分享的。全新时段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到九点， DBC 一台暨南台，乐回家，到时见啦。 常在你心里爱着我。 时